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化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在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在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在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 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啊。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就是， 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河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的，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它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我 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别呀，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 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能耐？他会姬思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 好，要那么咱回头见。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时候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啊，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遂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吧，劈了吧，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妈，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 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们，然 好， 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扰，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 好， 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 见着了。 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是啊，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 我这 行，嘴查的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越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对，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好啊，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好嘞，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死了， 以正国法。 好，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随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吗？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逗一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逗一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到底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随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 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 老杰哥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者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了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来你回哪去。白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鼠肚鸡肠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润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行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在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 师父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哎，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那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金灯剑和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啊，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被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宇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够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树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 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 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雷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我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禁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饶。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小老大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族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我也经常下山，不过很少抛头露面。是啊，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 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你问问他，你的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按下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了，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执着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今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可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哦，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吓唬人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 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啊！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四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为他这么大的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啊。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来，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碗子压人，没理都搅着八分呢、啊、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无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儿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 一看长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玉瑞擦哒哒哒，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来。金当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金当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吓唬人，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噓噓噓噓噓噓噓噓，把白云剑客夏侯人逼的是忍无可忍呐、啊！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人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夏侯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修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夏侯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战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个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礼。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长达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哎，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啊。你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长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法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 念叨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头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着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我方天画陪你走几趟，进来。今儿晚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大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画。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呐、啊，方天画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的四十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跟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哎呀，滚滚滚滚滚，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这是、叫什么疼着难受，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青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 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吓唬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要会。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心事变回忆，人要学自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 怕宿命作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